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让我把这困扰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借我借我一瞬风眼吧，让我把这困扰看得清清楚楚。 雾里看花来自那英。凡事呢想得太多或者说看得太透呢，其实是一件不太快乐的事情。聪明糊涂心啊，为什么要糊涂呢？难得糊涂。我想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智慧。有可能你未必能够很快的达到，可是要这样的警戒自己啊，提醒自己凡事不要太认真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井冈山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 你温柔的甜美，好像鸟儿天上飞，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。你的眼我的泪，就算痛苦也珍贵，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。

广州的电子乐队与飞门的作品《乐园》，这首歌还是蒋凡在的时候他担任主唱的作品啊。生活的本相应该是快乐的、简单的，但是要真正的掌握这个真相啊，和这种本相呢，确实要在经过了无数的历练之后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简单并不是像小孩子那样的啊无知傻乐，更多时候只有在我们看惯了人生当中的种种险境，领略过了各种各样的绚丽的风景之后，才会明白一个最为简单的道理：远方的景色走近了，就是自己现在的生活；现在的生活放远了，就是别人眼中的风景而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演唱的《向往》，他给很多城市啊写过一些主题歌，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吧。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

又到了春光烂漫的时候，又快到了五一音乐节的时候，伍德斯托克早已经是遥远的回忆了，草莓迷笛才是我们的生活。摇滚乐曾经那么远，摇滚乐如今又这么近，但是关于摇滚乐的疑问和争论却似乎依然没有停止过。即使如今它在中国的受众和潮流品牌的拥趸已经无限的重合，而摇滚乐究竟是什么？到底是一种平凡的生活，还是一种不朽的精神？每年的五一音乐节、十一音乐节，你依然可以去寻找答案。而在加入之前，你同样可以筛选和热身一下，究竟有哪些摇滚乐队让你可以打开摇滚的那一扇门。 我爱你，我总怕见不到你，看着你我要把全部给你，纷纷乱乱的起无拘无束的哭泣，反反复复的想你，我终于失去你，分离和你在一起。 新裤子是北京新生的代表，也是国内发行专辑数量最多的一支摇滚乐队。新裤子的出现也将中国摇滚乐带入了屌丝新时代，和所有朋克乐队一样，混不吝永远是新裤子给人的第一印象。即使是如今的他们，很多时候已经越来越像是一支 disco 乐队，新裤子依然保持了他们从一而终的一点正经没有的精神。 Oh, I'm so sad.

清这世界的全貌，想等的是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每一分一秒。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，都有迷人的微笑，无穷无尽啊，尽管很清晰，但我不明了。哦，混乱不堪，尽管很难，但我能做到。历经风雨，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，想等的是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要经历多少，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？想等的是去与得到，每一分一秒，每一分一秒。 老狼演唱的每一分一秒。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尝试一下，因为你无法知道什么样的事儿或者什么样的人将会改变我们的一生。接下来要听的歌《后来》，刘若英。